在伟大领袖金日成大元帅为旅日同胞子女汇送教育援助费和奖学金60周年之际，旅日朝鲜人教职员同盟中央常任委员会、旅日朝鲜人教育会中央常任理事会、旅日朝鲜人科学技术协会中央常任理事会、旅日朝鲜人医学协会中央常任理事会、旅日朝鲜留学生同盟中央常任委员会、学友书房以及总联的各地方本部、朝鲜大学和各级在日朝鲜学校向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元帅呈现书信表示感谢。新闻指出，总联干部和旅日同胞的苛刻心理充满距今60年前收到为旅日同胞子女送来的第一笔教育援助费和奖学金的感激之情，还充满着对慈父领袖金日成大元帅、伟大的金正日将军以及和两位伟大大元帅完全一样的敬爱的金正恩元帅为旅日同胞子女每年汇送巨额的教育援助费和奖学金的无限的感谢之情。新闻强调，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元帅继承两位伟大大元帅的关爱精神，为民族教育的加强与发展给予比山高比海深的恩惠和关怀。我们将遵循他的崇高意志，把民族教育工作当作总联的重点任务一贯坚持下去。信文表示，为总联和旅日同胞的永远幸福，为旅日青少年学生的充满希望的未来，祝愿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元帅身体健康。